手机里消除了，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，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，我把你的相片用全家福挡住了。就会少一点。